少子，两个奶奶圆溜溜，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，他直个劲儿的把我瞅，他直个劲儿的把我瞅，直个劲儿的把我瞅，扭扭捏捏捏捏扭扭，羞羞大大大大羞羞，把我的魂儿勾，把我的魂。 哎， 哎，哎，哎，哎，哎， 哎，咱们这儿有个叫宋德的家伙，你们知道吗？ 那谁不知道啊？他是这块的保护部。 对，就是这家伙。他不仅有钱， 家里头还有个迷人的太太。 今天在舞会上， 可叫他可露着了， 辣眼神， 对我是大。 一封信，不，两封。 像这样的信，要多少有多少。 复印的，干什么都得有个配副的。 哎哎哎，你去跑一趟，顺便也保保眼福。 我人长得丑，但我心眼周正。哎，我说话爷，干这种事儿，恐怕我不行吧？ 你呢？ 动死迎风战，饿死舔肚行，干这种不三不四的事，吃平平白白干 好了。 我看你们两个是望乡台上打哈哈，不知死的鬼呀、啊！ 你们两个， 我们俩最愿意为官人效劳，不过干这种事儿， 哎，只要你们把信送到，那就是打开了两座金库的大门。往后，哎，快去！ 好了好了， 快点，快点， 这事我。 你们两个另谋高就去吧。 官爷， 滚！ 官爷， 官爷， 官爷，官爷，官爷，官爷，官爷！ 哎呦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们卷了花爷的脸子，花爷踹了我们吃饭的碗子。 我们卷了花爷的杆子，花爷卷了我们的行李卷子。徒弟老掏耳朵，这下他们鬼迷了。 我说你不对，不对，真不对！不该讲花爷来得罪，花爷恼怪下罪。你回家我辞退，弄得我也受连累。现如今工作垮了，饭挨打，你我也吓傻了。要不你求花爷，要不我求花爷，要不咱们给花爷赔个不是？ 什么？ 赔不是啊？ 不去。 哎， 要不？咱们也去送信， 送信儿， 对，送信。 花爷断了我们生活的路，我定要拆他对着瞧，这就叫一报还一报，看看谁的道法高，看看谁的道法高，看看谁的道法高。 我去找富德， 我去找裴奇。 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。 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。 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。 好， 就这么办。 吸气，吸气，真吸。 实在难言，这斗气我定要与他分高低。 是吗？ 哟，那是个有名的色老子，哪有不认识他的？

你是？ 哟，花爷，您不认识我了？ 哦，你就是前街的那个桂嫂吧？ 花爷真是，哎，好记性啊！ 学问， 那个女人心呀，何东西，真讨厌！啊，我的花爷，听说您给一位美人写了一封信， 你是？ 我就是那位美人，牵线的人。 牵线？牵什么线？牵什么线？ 我说花爷，您是真不知道啊，还是跟我卖关子？那好，那我走了。 别！好姑娘。 谁是姑娘？我是媳妇儿。 啊，我的好媳妇儿。 谁是你的媳妇儿？我是桂嫂。 桂嫂，大驾光临，真是荣幸之至，荣幸之至，荣幸之。 干啥呀？ 这娘们 真他妈厉害！花爷， 桂嫂，啊，桂嫂请坐。 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哎呀，早知桂嫂这么漂亮，我。 你少打老娘的歪主意，小心我摘了你的牙。 不敢。哎，桂嫂，我那信儿。 花爷，我可不是那义务联络员呐。 钱呐，钱咱有的是。桂嫂。 花爷。真是打发要饭的呢，花小钱儿可干不成大事。 我不是没逃完呢、这娘们儿，桂嫂， 花爷，这点钱儿光跑腿还差不多，不过办这事跟贩卖人口差不多，那我得担多大风险呐！ 我这两天手头不是有点紧吗？ 您手紧呐，那您就把钱。 我再掏掏。这娘们真他妈黑。嗯，不成敬意，请桂嫂笑纳。桂嫂，我那信儿。 花爷真是好眼神，一眼老中啊大美人，富太太她不是个桃花美，相亲先。 怎么样？ 他不死。

的啥？ 他骂我。 骂的啥？ 骂的啥？他骂我。他骂的话难不透，难不透。 是啥？ 是 啥？ 失望吧。 富德，你这是巴里尔照镜子自找难看， 你这是武大郎抓奸自作自受。 我富德是杀猪的砍刀，我从不吃素。我要抓奸，我要打碎花爷天灵盖，我扒他的皮，我偷他的筋，我要。 嗨！吃醋的男人真可怕，真可怕呀，真可怕呀，真呀真可怕！好一个聪明的大傻瓜，大傻瓜呀，大傻瓜呀，大傻瓜！ Thank you.

你真在这儿啊？嗯，那你给我写的情书算怎么回事啊？ 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 去，这回呀，你们的命没了。哎 呀，大妹子，救救我们吧！ 救救我们吧！ 你们两个人的脸呢？嘿，丢尽了。 人怕人了。